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纸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心情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翅膀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片蔚蓝会有多么的美，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Yo yo yo yo, Cindy, what's wrong with you? 请求的手， 请求的手。我是谁的？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平安。 轻松极致， 是 我爱。 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时，叉 P 医药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漆面提亮30%。 这么厉害，到哪里去贴呢？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打造真正无尘化车间。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即到，电话400312668，400312668。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时候你含着泪说你笑了很久，你说他才是属于我的心回去的港口，这一刻要把风帆还给我。满天的星空点点在陨落，我的世界突然陷落，从此没有醒来的自由。别管我多寂寞，在你离开以后，就让我睡在绝望的漩涡。别说他爱我，别说他的心太温柔，我的爱情在沉默，谁也不能挽救我。别说他爱我，我不会再为谁停泊，没有坐标的海洋让我闭上双眼漂流。突然陷落，从此没有醒来的自由。别管我多寂寞，在你离开以后，就让我睡在绝望的漩涡。别说他爱我，别说他的心太温柔，我的爱情在沉默，谁也不能挽救我。别说他爱我，我不会再为谁停泊，没有坐标的海洋让我闭上双眼漂流。不但站在风里不让泪掉落，我只想祈求你别再说，别说他爱我，别说他的心再温柔，我的爱情再沉默，谁也不能挽救我。别说他爱我，我不会再为谁停泊，没有坐标的海洋让我闭上双眼漂流。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吗？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光辉合意中国区总裁陈雪平。 相比于我们传统的组织，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已经在其他企业里面工作过几年的，你的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够灵活吗？相比于传统的比较僵化的组织，灵活性对现在以及未来的组织都至关重要。灵活性代表着没有组织架构的条条框框的设计。我们以前的组织架构基本上是一年两年调整一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就调整好几次，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画不出组织架构。没关系，灵活性带给我们员工更多的自主性，只要能够激发能量，灵活的组织是 OK 的。 猎上网 CEO 辛小蝶。 那这个平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一定是一个供需触发急速响应并且精准的平台，三方一定是通过平台，每一方能快速的找到另外两方。当 HR 有招聘需求的时候，发出职位，平台就要快速调度服务能力匹配的顾问，并且这个顾问手上有适合的人才去跟 HR 对接服务。在猎头顾问自己越来越专业的道路上，当他触发到平台说我在什么领域里很专业，现在我可以为什么样的企业去服务，什么样人才服务的时候，平台能够快速去调度他需要的职位资源和候选人资源跟他对接，他只要专注做好最后一公里，这才是整个行业资源的统筹再分配以及科学分层精准分配平台应该实现的画面。 伯乐 CEO 庄华。 我们谈到猎头，谈到人力资源，都是企业的市场，今天是候选人的市场，是人才的市场，是人才说了算，不是企业说了算。你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的对比，我觉得说我对一堆人重要。谈到这个我从事的招聘服务的大类的这个行业，今天年轻人的成长，今天雇员和雇主之间的这种价值互动的这些关系已经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OK， 所以我觉得说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到今天，它的社会影响力让我觉得说很有价值感。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内容。1960年8月24号，南极洲测得零下负-88.3度的极端最低气温。1997年8月24号，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北京举行。2006年8月24号，冥王星不再列为太阳系行星。2009年8月24号，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开播。2008年8月24号，北京奥运会48公斤级拳击赛，邹市宁夺冠；81公斤级拳击决赛，张小平夺冠。2010年8月24号，日本著名动画监督、漫画家金敏逝世。2011年8月24号，史蒂夫·乔布斯辞去苹果 CEO 一职，当选为董事会主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